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追捕黑牡丹，编剧陈慧君，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三集引蛇出洞。 803一看见坐在第二个龙头旁的那个人是络腮胡子的时候，心里不由得震动了一下。这个络腮胡子和秦路明凶杀案中的那个络腮胡子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803很难下判断，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这个人一定是来接头的人，于是他马上示意沈西上前。 请问这石榴是在哪儿买的？ 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请匀给我一只可以吗？ 哼，不可以。 警察， 所有的人都在原地站住，不准动，站住，谁也不准乱跑。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么多警察？难道山西省公安厅提前行动？不会啊，一切都周密布置，他们绝不会打草惊蛇，肯定另有原因。 梁大，快发出紧急行动信号。 是不是有客呀？ 梁达马上掏出一方白丝绢往耳边抖了三抖。沈西看到暗号，立即按紧急方案行动。 喂，听着，跟我从后面那段墙跳出去，别出声，快！ 游客们，不要惊慌，一名杀人抢劫犯流窜到这里，请大家协助追查。罪犯1.78米，身穿军绿长裤，白短袖衫，左眼角有颗大黑痣。请大家协助追查。 原来这样， 803，我们全被缴了。 不不，追捕罪犯是我们神圣的天职，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况且啊，这个罪犯对人民生命财产有很大威胁性。快，各自分散，积极协助追查。 是是。 梁达，不介意我请你挽着我的手臂吧？ 当然，非常时刻，非常处理嘛。别忘了我是您的女秘书。 啊，谢谢。来，我们穿过凉亭，到池边那棵大柳树下去，欣赏欣赏风景。 啊，你是不是对那个戴着大草帽垂钓的人发生了兴趣？ 是啊，这个人从下午3点就坐在这儿钓鱼。说是钓鱼，却不带鱼篓、水桶之类的工具。而且啊，这么长时间从没把鱼竿拎起过。哎，你再仔细看看他那钓鱼竿啊，只是将长柳枝插入水中摆摆样子而已。何况他将大草帽压住大半个脸，东张西望，一脸惊慌的样子。你看着啊。 哎，朋友，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说时迟，那时快，803猛然掀掉了那个人的大草帽，那个人左眼角上的大黑痣便赫然在目。 哎，对方在这儿！ 妈的，我跟你拼了！啊，你哎， 对方来了，还快，快走，快走，快走，不行了， 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警察们就一举制服了罪犯。当他们转身寻找那位帮助他们擒拿罪犯的英雄的时候，803却早已淹没在人群中，和小陈、小李、梁达回到了红楼宾馆。 哎，真够劲儿！803千里鹰眼，真是名不虚传呐。 是啊，抓住那个杀人抢劫犯，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啊！ 而且啊，还做了个无名英雄。 你真棒！ 哎，可是我们的案子不知进展如何，沈西能不能顺利抛下鱼饵，让鱼上钩呢？ 已经8:30了， 天气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闷热？ 是， 好像要下雨了。 倾盆大雨冲刷了几分闷热，却冲刷不掉803的担忧，而且随着时间分分秒秒的流逝，这担忧越来越沉重。 哎，都11点了，沈西怎么还没回来？ 是怎么回事？ 呀呀，沈西， 哎呀，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老天爷真够帮忙的，成了落汤鸡了。 给干毛巾擦一擦。哎， 好， 来来来来，喝口老白干。 哎， 急死人了。 过瘾， 沈西，快把情况说一下。 对， 好，我一看到紧急信号啊，就带那个络腮胡子跳过围墙，哎，外面正好是条马路，就要了辆出租车。 二位上哪儿？ 喂，上哪儿？ 一直开。 啊、哦。 哎，往右转。往左， 啊，从这儿往左。 嗯。 哎，这车子七拐八拐的，路越开越窄。 嗯。 大约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子终于在一片荒凉的野地里停了下来。天已经黑了，四周阴森森的，只有一座孤零零的破旧两层水泥房子，没有一丝灯光。 嗯。 络腮胡子走在前面。我紧跟着他。这房子里啊，是伸手不见五指。我摸黑跟着络腮胡子上了2楼，一个拐弯，他突然不见了。你在哪儿？ 往左，一直走。 我循着声音往左走了一段，碰到了门槛，跨了进去，这才发现好像是到了一间屋子中央，有人点亮了一支蜡烛，我这才看清那个人剃个板刷头，浓眉鹰眼，很狰狞的样子。 嗯嗯。 而那个络腮胡子呢，已经站在边上了。 嗯，他还戴着墨镜？ 对，从没有摘下，以后也不再说一句话。 啊，哎，那个板刷头呢？ 他阴沉着脸对着我，半天不说话。 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做生意怎么像绑架？ 要问的是你。你是谁？ 我？嘿嘿，难道黄根宝没有跟你介绍过？哎，你是谁啊？ 先别问我是谁。哼，你自称是沈老板，实际是公安，打进我们内部想一锅端是不是？ 怎么回事？ 难道我暴露了？不对，我没有任何地方露出破绽。会不会是他们先来个下马威，虚张声势？3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怎么样？对，以不变应万变，冷静再冷静，思考再思考。 说我是公安，有什么证据？ 刚才接头的时候，为什么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公安？ 是啊，刚才的突发事件是怎么回事？山西省公安厅绝不会贸然行动，这其中必有原因。 嗯，你怎么不说话？现在几点了？啊，快8点了。我也许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可惜你现在没法收听新闻。 哼，放心，我这有收音机。 现在先播送新闻提要。特大杀人抢劫犯今天在立山温泉被捕，省科委大力发展科技，我国文物事业发展 怎么样 啊？ 这种解释能令你满意吗？ 哎呀，沈老板，真是对不起，误会误会啊。哎，请坐请坐请坐。 不坐，你们有没有货？快拿出来。 哎，不要心急嘛。哎，你们香港老板来了没有？ 来了怎么样？不来又怎么样？ 哎，来了想见见他嘛。他在哪儿啊？ 无可奉告。 哎，这什么意思嘛？ 我看你们啊，根本就没有诚意做买卖。对不起。 哎，慢走慢走。真是不打不相识嘛。说实在的，我们做这行买卖那是提着脑袋干的，凡事不得不小心呐。 好吧，那你就小心的吃平安饭吧。再见。 哎，沈老板沈老板，等等等等等等。那就算我是狗眼看人低啊，有眼不识金镶玉。请明天一定给我们引荐大老板。 你不怕掉脑袋？ 玩笑归玩笑，明天一定拜访啊。 就这样，他们恭恭敬敬地把我送到路边，我这才搭车回来。 沈西，干得真漂亮。 名师出高徒嘛，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八零三，你猜你夸奖的话像什么？ 像什么？ 像你家的茅台。 哦， 干裂清纯，令人昏昏欲醉啊。 等这仗打完了，我再请你喝茅台。 好， 喝茅台。 哎，你们都是证人啊。 哎，对， 八零三，到时候你可不许赖账哦。 叫两位也去。 现在啊，别昏昏欲醉，我们快研究一下方案。 哎，明天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真那么容易？那小说一定不会精彩。 但愿小说不精彩。 不过八零三，你心里未必觉得会那么容易啊。 怎么说呢，有些小案件复杂得很，有的大案倒往往容易。这次啊，没有预感。 那明天按第一方案行动。 对，我已经和省公安厅联系好了，明天啊，请他们协助一起行动。 夜深了，八零三和沈西还在研究方案中的每一处细节，他们一遍遍的推敲，不容许有一丝的疏忽。第二天，红楼宾馆和往日一样，人来客往的非常热闹。然而，一架监视器正牢牢地盯着每一个进出的旅客。化妆成服务员的刑侦人员，在礼貌周到的服务中，警惕的目光一刻也不松懈。晚上7点，宾馆门口开来了一辆红色出租车。 八零三，明白。小陈，开门。 哎， 板刷头和络腮胡子一踏进门，就被客房豪华的气派以及稳坐在天鹅绒大沙发上仪态万方的大老板和他身边的两个高大的保镖的气势镇住了。 是沈老板。 哦，来了。大老板，这就是 毕姓于，于昌寿。 沈老板，是他们吗？ 对，是他们。 好吧，爽快点儿，交货吧。 是这样的，大老板，这货本来是带来的，可是上火车的时候有人跟踪，就扔掉了。 你们到底有没有货？怎么老是骗我们？开玩笑找错了地方。 你们要是不老实耍滑头，你当心点。 沈老板 啊， 我搞不懂啊，你不是说货都备好了吗？ 是。 怎么现在请我们吃空心汤团呢？ 这个大老板，我也不知道啊。 喂，于昌寿，你怎么说？ 哎呀，货肯定有，货肯定有。请大老板再宽限几天，肯定有货。 只要有货，我们有的是钱。拿箱子来。 大老板， 开箱。这是十万 啊。 再拿一箱。 是。 这也是十万啊。再拿一箱。 不要再倒了，不要再倒了。我相信，我相信，只要大老板看得起我，我一定把货送到上海，一定。谁？ 我的秘书，请进。 老板，这是刚收到的纽约第五大道23街杰克公司发来的传真，请您亲自过目。 林小姐， 嗯， 回电，货物已装码头待发了。 是，老板。 大老板真是做大生意的。 沈老板，送客。 大老板，后会有期，后会有期。沈老板，请一定在大老板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啊！我们过几天一定带货到上海啊！ 买卖做到这份上也是天晓得，我这中间人不美言又怎么办呢？ 哎呀，谢谢。 不过，大老板只答应你一个星期，过期不候。 沈老板，这次我于某如果再失言，那就是王八蛋。 803沈西的这一次交易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掌握了主动权。他们相信对方已经咬到了鱼饵，但是要让他咬得紧些，再紧些。803回到上海，一面静候鱼饵上钩，一面向外线人员了解黄根宝的情况。据外线汇报，黄根宝老婆确实刚生孩子，黄根宝每天在家买菜、洗衣服、伺候老婆，没有什么异常行为。为了给黄根宝施加压力，再烧一把火，沈西去了黄根宝的家，那是一条旧式小弄堂。 请问师傅，42号是不是这儿？ 是这儿。你找谁呀？ 黄根宝。 黄一腾。有客人来了。 来喽。 是你？ 对。 沈老板，你怎么来了？快屋里坐。 沈老板，你慢点啊。 当心。 你看我这个家挺乱的。 你坐，你坐。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好你个黄根宝，你玩我是吧？ 怎么这交易不成功啊？ 哼，来了个板刷头和大胡子，两手空空， 这不是耍我们大老板吗？开什么国际玩笑？ 沈老板， 什么沈老板？我今天来拿你试问，你怎么说？ 沈老板放心，他们肯定会再来的。 你怎么知道？ 这你就不用问了。三天后，他们一定会带货来。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耍什么， 堵我的脑袋。 果然，三天以后，一份电报从四川打到上海。 30号底户，货运天水路天水旅社。 好， 水西， 哎， 赶快召开刑侦小组会议。 是。 鱼儿摇着尾巴，慢慢的上钩了，这极大的刺激了刑侦人员兴奋的大脑。局领导做了周密的布置，会议开了整整一天。 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这次成交地点在天鹅宾馆，技侦由邢二队负责。 是。 捕捉力量由邢六队负责。 是。 务必做到人赃俱获，一网打尽。但是呢，我们要注意防止罪犯狗急跳墙，行凶报复。 是。 网悄悄撒开了。30号下午4点，在外滩黄浦公园门口，沈西和于昌寿以及那个始终不露庐山真面目的络腮胡子碰面了。 沈老板，货已经到了，但要先付定金。 你这小子怎么这么不守信用啊？你要是再谈定金二字，这生意就不做了。 好，不要发火，有话好商量。定金就先不谈，先不谈， 马上看货，想好价钱就成交。 好。 taxi。 上哪儿？ 新客栈。 好，上车吧。 华灯初上，醒目的霓虹灯将天鹅宾馆照得分外耀眼。8点多，一辆黑色出租车在门口停下，沈西带着于昌寿、络腮胡子走进宾馆，来到2201房间。 啊，大老板，他们来了， 请。 大老板，货全在这儿。 去化验一下，再称一称。 好的。 一共多少？ 750克。 你开个价。 好。一共是90720块，算个整数，90000块。 老板，验过了。是真货， 付钱。 1000、2000，这是10000啊！ 站住！站住！站住！ 你们是？ 完了！ 把他们铐上， 转过去。 络腮胡子，该露出你庐山真面目了，摘下他的墨镜、头套和假胡子。 是你？ 这个络腮胡子究竟是谁？这起贩毒案是不是就此画上句号了？请听广播剧《追捕黑牡丹》第4集《顺藤摸瓜》。 刚才播送的是《追捕黑牡丹》第3集《引蛇出洞》，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音乐编辑王之倩，录音合成王清，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 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黄根宝由徐峰演播，于昌寿由王肖兵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马晓峰、谭维红、姚基文、刘明根、苏东升、韩江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追捕黑牡丹。编剧陈慧君，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四集，顺藤摸瓜。 803和沈西在天鹅宾馆将于昌寿络腮胡子一举擒拿。当803拿去络腮胡子的墨镜、头套和假胡子的时候，沈西不禁目瞪口呆。 你黄根宝？ 完了，我完了，我机关算尽还是栽在你们手里了。 丫头走。 803，天师旅社另外两名犯罪同伙也已经落网，缴获海洛因200克， 押回局里马上审讯。 是。 对于昌寿和另外两名同伙的初审进展顺利，他们交代的犯罪过程基本相同。于昌寿从云南大理下关一个叫黑牡丹的人那里买来毒品，通过黄根宝到上海找买主，另外两名罪犯殊途同归，也是从一个叫黑牡丹的那里买来毒品。由于是同村，这次是跟随于昌寿到上海看风头找买主。这三个人都提到黑牡丹，顿时引起了803和沈西的注意。 黑牡丹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一身黑，黑衣黑裤黑鞋黑袜，生得黑里翘，所以人们叫他黑牡丹。都说他身手了得，能飞檐走壁，但是他神出鬼没的，行踪不定。 你们交易怎么进行？ 每次要货。 每次？你们一共做了几次？ 也就两三次吧。 到底几次？ 三次，确实只有三次。 接着说。 每次要货先到云水镇，镇子东面有个小杂货店，这店的墙上挂着本留言簿，只要在留言簿上写上姨妈病重需要，就算是预约了。 店里有什么人？ 有一个四五十岁的店主，手下有两个打杂的。 然后呢？ 过三天， 如果那留言簿上写着为你服务，就表示货到了。 怎么交货？ 当天晚上12点左右，小杂货店隔壁有一间空房，会亮起一盏灯，这灯晃三下就可以进去了。 进去以后呢？ 进去以后，有一张画有黑牡丹的竹帘从房顶垂到地面，人在竹帘后面，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黑牡丹？ 是他，他交货我付钱，货是从竹帘当中一个特制的开口处递送的。 屋子里还有其他人吗？ 屋子里空旷旷的，黑幽幽的，不见任何人，但总觉得暗处有人。 你见过黑牡丹吗？ 以前没见过，这次要的货多了，又听说是上海海昌贸易公司总经理，是香港的大老板。黑牡丹那天亲自站在竹帘外头，说是如果这条口子一开，就是黄金通道。他有的是货，所以他叫我。 怎么样？ 这次买卖成功，就马上拍电报给他。 拍电报？电报怎么写？ 姨妈病愈平安。 黄根宝和黑牡丹他们有没有接触？ 不会，我在他们中间。 那你和黄根宝是怎么认识的？ 他以前在四川三县，我在他们厂做民工的时候认识的。 审讯一结束，803沈西立即向局领导汇报，会议室的灯光又亮了一夜。局领导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特大贩毒集团，决定立即组织力量去云南追捕主犯黑牡丹，并决定带余昌寿前去辨认对象。 到云南去带劲儿啊？ 怎么？ 早听说云南的澜沧江、洱海、西双版纳啊，令人向往啊。 沈西啊，让你去旅游啊？ 怎么？ 这次去的是下关，汽车啊要在盘山公路上颠簸十几个小时呢，你受得了吗？ 哟，好像你去过啊？ 当 爷，803，触到你哪根神经了？怎么一下子没声了？ 没什么。 我们过几天一走，黄根宝就不审了。 审啊，当然要审。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今天倒要看看他再耍什么花样。走，吃早点去。 慢。 嗯， 先拍个电报。 哦，对，姨妈病愈平安。 当天晚上，803沈西审讯黄根宝，沈西怎么也没有料到竟会审出意外的结局来。 叫什么？ 我黄根宝。 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完了，我完了。 你什么完了？ 我一时走火入魔，鬼迷心窍，帮余昌寿贩卖毒品，牵线做中间人。 还有呢？ 还有什么？我就这一次，请看在我是初犯的份上。 黄根宝 啊， 唯一的出路是彻底坦白你的罪行。 你放明白点，快说。 我还要我说什么？ 你心里清楚。 对，我以前偷过班组里同事的100块钱。 还有 还有一次我趁这个运输之机拿了厂里的2块铁板。 还有 我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啊？真的。 好好想一想。 给支烟好吗？ 好。 好， 那拿着。 谢谢。 用右手 啊？右手。 右手背的伤怎么回事？ 切菜时划破的。 可你并不是左撇子，右手切菜怎么会划破右手背呢？ 这 还要我明白告诉你吗？你的手背 是被咬伤的。 哎，谁？ 坐下。是秦鹿鸣。 什么秦鹿鸣？我不认识。 黄根宝，三个多月以前你跟他在四川回来的客船上认识的，这是他的船票，这是你向厂部报销时留下的船票，因为你这次外出顺带出趟公差，船票报销。在船上你和秦鹿鸣是上下铺。 这根本不能证明我和他认识啊。 这里有一段秦鹿鸣记账本上的话，可以帮助你回忆三月一号中午和下铺钢厂的那个黄师傅在船上餐厅吃饭。啤酒四瓶，烧鸡一只，半斤猪肚，一盘炒鳝丝，番茄蛋汤六两饭，共计48.57。 哎，就算认识，萍水相逢，也不能证明是我杀了。 很好，说下去。你怎么知道他被杀了？ 我不知道，我没杀他。 老实点。你不说我来说。你和秦鹿鸣在船上相识，马上就打得火热，你向他出手海洛因，他心动了，于是你给了他样品，他付了2000元定金，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付黄师傅定金2000。 可是到了临交货的时候他后悔了。 把具体情况交代清楚。 哎，是啊，是。那一天我到堆放水果的仓库去找秦鹿鸣。哎， 哎，秦鹿鸣，秦鹿鸣。 好啊，黄师傅来了。 啊，哎，哎，钱带来了吗？ 啊，黄师傅，我想想还是不敢。 哎，事情已经讲好了，你怎么能反悔呢？ 哎，我说黄师傅，实在对不起了。 哼，没那么简单吧？你要不干， 哎，你要怎么样？ 哼，秦鹿鸣， 嗯， 秦鹿鸣，秦鹿鸣， 志新，什么事儿？ 上次跟你说的，借30000。下个月我保证还你。 你还要狮子大开口啊？你先把借我的20000还给我。 嘿嘿，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的把柄还在我手里吗？ 你告好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走， 你 现在我就给你上派出所。走，走不走？走， 你他妈放手！他妈的，你还硬起来了？好好，你等着，咱们走着瞧。 呸！你这个无赖。 啊，你不干可以啊，拿10000损失费，我走路。 什么什么10000？你敲诈人不要太变态啊。 哎，你身上有50000，10000毛毛雨。 我告诉你，你休想。我劝你啊，你可别逼我，你要逼我的话我就去报告公安局。 你去啊， 告你贩卖毒品。 你你他妈的，你真不够朋友。 你才不够朋友呢，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你是什么东西？ 嗯，哎，嗨，好啊，我揍你了。 哎呦，你 啊，哎呦，哎呦，你松开，你松开。 好， 你他妈敢咬我，我跟你拼了。 哎， 哎， 啊， 报告政府，详细情况就是这样。因为他咬了我，我一失手。 黄根宝，秦鹿鸣被铁棍击中后脑勺而死，而他咬伤了你的右手背。现场留下的血迹，跟你的血型正相符合 ，AB 型。这是血迹鉴定报告。 哎呦，我有罪，我有罪，我是失手，我是失手啊，我不是故意的。 压下去！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查获贩毒案，一并把杀害秦鹿鸣的凶手也查了出来，这确实是巨大的收获。为了表示祝贺，沈西缠着803要喝茅台。 八零三也真履行诺言，两个人买了一大包凤爪、猪肚、卤牛肉之类的下酒菜，到了八零三的房间。 呵呵呵，好嘛，收拾得干净多了。 来来来来，洗杯子、涮盘子。 哎， 啊、 好嘞。 这是，哎呀，怎么只剩半瓶酒了？ 啊？ 啊，对了，上次啊，你来研究案情，天寒地冻，一口气喝了两杯取暖。 有这么回事吗？ 今天啊，只能以半瓶酒犒劳沈老板了。 啊，行啊，大老板，那么咱们来他个一醉方休。 哦，恐怕你醉不了了。 怎么，你又猜到了？ 沈西，今天你三分为酒，七分还是为黄根宝。 哎呦，完了啊，我今后还怎么活啊？你的眼睛像 X 光，我这心里啊连一点秘密都藏不住。 哎，刚才审讯黄根宝啊，您的脸上的表情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啊， 嗯，嗯，好吧。哎，八零三，我确实想明白，你怎么知道络腮胡子就是黄根宝呢？ 哎，你看啊，起先呢，你要去接头，他是牵线人， 对， 可他却不去。难道这么关键的时刻，只让互不相识的双方凭暗号接头？这未免太轻率吧？ 嗯嗯。第二呢？ 其次啊，他在西安市出现，从不露庐山真面目，从不多一句话。如果是不相干者，他为何这样呢？ 可他没有离开上海啊。 嗯， 他在家里扶着老婆坐月子。 对， 难道外线疏忽了？ 不不不，外线没有丝毫松懈，但他的的确确并不在家。 这太奇怪了，难道他有分身法？ 不不不，不是分身法，是替身。 替身？ 对。想一想，哎，沈西啊， 嗯， 什么样的替身使人产生错觉？ 哦，我知道了，他是 对孪生兄弟，双胞胎。 嗯， 黄根宝啊，有个孪生哥哥在徐州。 嗯， 我们离沪时，黄根宝就让他哥哥在家做替身。 嗯， 他就马上到了西安市， 所以这也就能解释秦路明被害以后， 嗯， 你曾经对黄根宝做过调查。 对， 却有他当时在厂里而不在现场的证明。 是啊， 八零三， 嗯， 大智慧，解化现佛。来，我敬你一杯。 干。 哎呀，可惜呀，只有半瓶酒，不过瘾呐。哎，还有没有？ 只要你能找到。 好。哎，这写字台下面的小柜里有没有 啊？没有。 小气，我看看。 哎，真的没有。 哎，怕什么呀？难道这里面藏着什么秘密？看看有什么关系呢？ 哎，沈西。 啊，等等，让我猜猜。嗯，是情人的书信。嗯，还是一个粉红色的梦，或是一段缠绵悱恻的过去。 真是、 啊、 你， 哎， 仔细、哎， 一只口琴，一件满是破洞的军便装，这怎么？ 神奇。 哦，八零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沈西， 嗯， 这就是那段秘密。 欧阳小雪， 是的， 像梁达所描绘的一个很美、很纯情的女孩子。 哼，哪里呀、啊？小雪是个高高的、清瘦的男孩。 什么？是个男的？ 他是跟随父母从上海到我们那个县城的。 嗯， 我们是隔壁邻居，同在一个学校一个班。 嗯， 他妈妈生了两个男孩都夭折了，他爸爸为了保住他，要给他取个女孩的名字。正巧他出生的那天拂晓，下了一场大雪，就起名叫小雪。 原来这样，你们的友谊一定很深吧？ 是的，我当时长得瘦小，常常受大同学欺负，小雪老是保护我。 喂，你看，志愿者掉分了。 放得住，老师说要自己动脑筋。 啊，这么小气！哎，大家来看这个小气鬼啊！ 谁 刘刚， 刘刚， 摆脱了小气鬼，借不借？不借。真不借， 就是不借， 揍这个小气鬼！ 打他！谁敢欺负他？不用小气，好疼！ 小雪，谢谢你帮了我。刘刚，不要怕，他们以后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揍他们。 从此，我们上学下课，不管刮风下雨，总是一道来一道去。 又一起进了中学。 是的。后来呢，小雪自己要去边疆，到云南插队。那天我到火车站送她。 小雪，真舍不得你走。哎，这本笔记本啊，在军便装给你留个纪念。 哎，嚯，美丽的彩虹在雨后，真正的友谊在别后。刘刚，别小资情调了，我们到边疆是为了闹革命，要让世界一片红啊。 对 啊，刘刚 啊， 这是我的口琴，留作纪念吧。 哦，小雪 啊， 再见。 再见， 常来信啊。 哎， 我会替你照顾你的父母的， 谢谢。 放心吧。 再见，刘刚！再见，小雪！再见！再见！ 那后来呢？ 后来。是在一次开山修路中被炸死的。接到电报，他母亲当场就昏过去了。我和他父亲去了云南。 啊，怪不得你刚才……原来你去过。 据当地的人介绍，那是一次重大事故，死了好几个，都被炸得血肉模糊。当时天气炎热，当我们赶去的时候，都已经火化了。 你就把他的骨灰盒带回了上海。 还有这件扔在工地上满是破洞的军便装， 安葬在朱家角墓地。 他是本地人。 你年年清明都去扫墓？ 从我来上海以后啊，已经15年了。 一段伤感的人生插曲。可惜梁达不在。 啊，他迟早会知道。 说对了，我不会对他保守你这个秘密，也不会让他保持那个误会。 哎，沈西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好了，不要解释。 沈西啊， 现 在我们面临的任务很艰巨，去云南捕捉黑牡丹，困难要比想象的大得多，没这个闲心呢。 哎，我们带一个刑侦队是不是？ 是啊。哎，怎么 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对不对？ 那当然了，追捕这么重要的贩毒团伙，当然要身强力壮、经验丰富的小伙子。 可是不能少一个人。 谁？ 梁达。 唉，梁达在西安市确实出色， 但是云南太远太不方便，可我们面对的是个狡猾的女人，我们也需要个女同志啊。 哎，哎呀，不知道梁达他肯不肯。 嘿，你去请他一定肯。 我这，哎呀，哎，沈西，你怎么个情法呢？ 哎呦，行了，大侦探，只要动用你破案的1%的智慧，你什么办法想不出来啊？啊， 好吧，我给他打个电话。 嗯， 哎，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梁达， 梁达， 怎么了？不欢迎啊？ 哎，哪里哪里哪里，来来来，请进请进。 巧，巧极了， 是吗？ 啊，沈西啊， 嗯， 老实说，是不是你的鬼点子？ 哎呦，冤枉，这可是冤枉。 是八零三，这与沈西无关，是我自己打上门来的。 看见吗？ 我要求去云南。 梁达，去云南呢是追捕罪犯，不是旅游观光。 要是旅游观光啊，我就不会来找你了。 那儿地处边疆，地形复杂，交通又不方便，有时啊十几个小时的盘山公路颠得你的胃啊都要翻几番呢，一点都 一点诗意都没有，是不是？我知道， 而且啊碰到罪犯狗急跳墙，甚至梁达，甚至有生命危险。 别忘了803，我也学过一点化妆侦查擒拿格斗。哼，嘿， 哎呦，这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对不起， 哎呀，梁大 让你摔了个大跟头， 哎呀，想不到这一手 踢准了， 非常感谢803， 大后天晚上的车， 好。 望着朝气蓬勃、机敏干练的梁达，回想他在西安骊山时的默契配合，803那铁石般的心不禁颤动了一下。可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 喂，我是803呢，请讲。什么？于昌寿他怎么了？啊？好，知道了。沈西， 哎， 走。 于昌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803他们赶赴云南追捕黑牡丹能不能成功？请听广播剧《追捕黑牡丹》第5集《黑牡丹之谜》。 刚才播送的是《追捕黑牡丹》第4集《顺藤摸瓜》，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音乐编辑王之倩，录音合成王青，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黄根宝由徐峰演播，于昌寿由王肖兵演播，秦路明由曹毅演播，潘志兴由傅冲演播，欧阳小雪由程玉珠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苏东升、姚基文、谭维红、徐达、张纯、程元奇、董继立、周明吉、金波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